对啊，今天的音效超好的。对。对。好，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主啊，求你顾念我们的软弱。我们来到你面前，不是我们真的可以教导或可以学习，无非是你乐意将你的启示于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求你不论是叫我们今天在主日学还是在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都能够献上蒙你悦纳的敬拜，也能够宣讲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OK， 今天讲中保基督最后一段，但是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复习一下这一章。我们花了三课讲中保基督，应该也算是合宜的，因为这个中间有一些比较技术上的问题是有一点困难。更重要的是，其实这个是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是按照先贤们他们按照圣经所归纳出来的教导，也的确值得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一段落上面。所以我们看一下中保基督他的第八章，他每一个段落都是有一些逻辑的。8.1 其实就是延续了第七章的概念，就是他已经建立了上帝与人立约这个事实。8.1 他说神按照自己永恒的计划，随着己意选举，设立他独生子主耶稣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我们之间已经有提到这个言语，其实本身就已经有一个你可以说呼之欲出的概念，就是父与子在永恒之中立约的概念。你们的教材上面有一个1658年的 Savoy Declaration， Savoy 宣告。在那个宣告里面，他在第八章第一节直接讲是按照父与子之间所立的约。所以在西敏信仰告白之后大概15年左右，有神学家，这些神学家就是 Thomas Goodwin、John Owen， 还有一些其他曾经也参与新颖信仰告白写作的神学家，他们立了一个 Savoy Declaration， 基本上就是按照新颖信仰告白的另外一个信仰告白。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们在教会论上面会跟新颖信仰告白不一样，他们会认为是教会是可以独立运作的。但是我们今天会用这个，是因为经过十几年的这个过程，又有这些顶尖的神学家又Savoy Declaration， 其实他在很多的细节上面会比西敏信仰告白写得更详细更清楚，更排除一些诠释上面的解读。在这边就是在 8.1 Savoy 他直接加进去是按照父与子所立的约。 8.2 就是这个与父本质的上帝儿子，也就是说上帝的儿子不是次等的上帝，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道成了肉身成为人。可是坚持他成为人并不表示他放弃他的神性，他是人也是神，而神人二性是在一个位格之中联合，就成为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第三段特别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在这个中保的职分里面担任什么工作。 OK， 他是负责装备子执行他中保的工作，他为他造了一个身体，不止如此，他也透过圣灵，父透过圣灵赐给子一切他需要忠实执行中保工作所一切所需要的恩典。8.4 是子他是自愿的执行中保的工作。怎么执行呢？他是身在律法以下，他就必须完全的顺服，而他的身体和灵魂是为我们受苦， Savoy Declaration 直接提到他是为我们受我们本来该受的， okay， 很直接的提到这个替代性救赎的概念。他死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还要将来审判，这都是他中保的工作。Okay。 第五节特别是提到为什么他能够执行这恩典之约的救恩，是因为他满足了父对公义的要求。我们犯了罪，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也亏缺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我们就成了不义的。他献自己为祭的意思，并不是为我们立下一个精神榜样，或者给我们做一个好的行为典范，这都是，但最重要的意思，这个祭它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这个祭满足了 satisfy 父对公义的要求， OK， 为父赐予他的人带来了和好和天国的产业， OK。 从这中间你可以看得出来，有约的条件，他必须顺服，他必须献自己为祭，还有约的奖赏。所以八点一在第八章在第七章之后，其实都是延续的，必须是 build on， 必须是建立在有约的概念之上。第八章讲到中保基督，讲的才有意义。OK， 八点六则是说救赎之功劳是在十字架上获取。OK， 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他成就了这救赎的功劳，他为我们，他要按照Pactum Salutis 救赎之约所需要为我们获取救赎功劳的条件，他都已经满足了在十字架上。但是特别提到，那么他是两千年前来到世上的，那之前的人呢？之前的选民他们怎么得赎？先贤们特别讲说，这个是他们一样的方式，仍然是凭着信心信那弥赛亚，上帝应许的那救赎主。只不过在救赎主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们是借着献祭，借着应许，借着预表 typology， 圣经中的预表，越来越清楚的预表。以赛亚可能对这位耶和华的仆人的理解会比亚伯拉罕要多，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对弥赛亚的启示在旧约之中也是越来越明显的，借着这个预表传递给选民。OK， 选民是按照同样的恩典之约领受的是同一个基督。 OK， 所以旧约的这边先贤们特别讲到，旧约的选民在还没有两千年前道成肉身之前，他们得救的方法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却是透过应许预表和献祭。 OK， 换句话说，他们不应该单单将信心放在献祭里面，不要以为凭着献祭就可以得救。Okay。 那些献祭都是要教导他们，真正那可以拯救他们的仍然是上帝的应许要来的那一位。Okay。 8.7 8.7 其实是非常短，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困难，我觉得它的概念很简单，可是要讲出来，用精准的文字讲出来有一点困难。OK， 所以我在今天的教材里面 ，Johnny 上礼拜已经为我们讲解了。我在今天的教材里面，我们今天是复习，所以我把我自己翻译的，在 Knowing Christ 认识基督那本书里面翻译的，我再把它放到教材里面。基督是按照他神人二性执行中保工作。他们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一点？特别是按照罗马天主教的理解，基督是指按照他的人性执行中保工作。但是先贤们他们所强调的 不是他的人性或者他的神性，而是他的位格执行中保工作。如果是位格的话，就是按照他联合于那位格之中的神人二性执行中保工作。OK， 而两性是各按其本性尽其职，不会混淆。OK， 这个从十字架上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按照人性他可以死，按照神性他是生命之泉源。Okay. 但是他必须要同时是人，同时是人，在十字架的献祭才对我们有效用。这个就是按照其各其本性尽其职，但是基于位格之中的联合，但是这两个本性是具体的在一个位格之中联合，一个基督之中联合。所以经文有的时候会将归属于一本性的归算给另外一个按照另外一个本性命名之位格。这翻译的听得懂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这在帮助我们怎么理解经文。也就是说，当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用他的血赎回他的教会的时候，讲的那个神是指什么？讲基督第二位格，第二位格，道成肉身的第二位格。那位格是神也是人，因此可以称他为神。但是他既然道成肉身，因此他可以流血，可以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要说只有人可以死在十字架上，没错，因为基督是人。但你为什么说是神流血呢？因为死在十字架上的不只是人，也是位格，也是一个神人二性的位格。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凡有动作的，任何动作最基本的单位都是位格，不是具体的位格，不是抽象的本性。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会说他的人性做这个，他的神性做这个，这是并不精确 improperly speaking， 不精确不标准的说。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讲话就是会这样子。 OK， 更精确一点是按照人性按照神性。 OK， 8.7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主要也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先贤们会强调上帝之母。我们每个第三周的时候念的加克顿信经，他们特别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因为当时的争议就是你可不可以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还是你只能说她是基督以及她人性之母。先贤们说这是在451年的加克顿信经，他们的会议说，如果你只愿意说他的确是基督之母，但是如果你要说你只能讲他是基督之母，那你其实就已经将他的人性和神性分开来了。我们讲的都是那位格，因此讲玛利亚是上帝之母，背后讲的不是说他是三位一体上帝之母，而是讲他是那道成肉身位格的母亲，而那位格是人也是上帝，是这样子的意思。 OK， 这个教义 8.7 通常中文翻译是属性相通，我个人会觉得这有一点不太妥。属性相通好像是神性的属性和人性的属性互相流通，但是按照改革中的理解，这个 communicatio idiomatum 不是直接的神性的属性和人性的属性直接的相通。在神学上，如果你要这样子理解的话，那叫做抽象的 in abstracto， 抽象的本性属性互相相通。我们会说它不是抽象的，它是 in concreto。在具体的在怎么样联合相，就是 united 在同一个位格里面。 OK， 所以我会认为这个 c communicatio idiomatum 直接翻译就是属性传递，传递在哪里？传递在同一个位格里面。OK， 因为那一个位格同时有神人二性，就拥有二性之属性。耶稣基督那位格，他有神性的属性，也有人性的属性。这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OK 吗？我放了Torrington 的他的系统神学的有些段落，他讲这个讲得非常的好。如果你有，我不知道 Johnny 有没有，我把那个reference 放到里面，你可以去查。他讲的很，他是用那种 scholastic language 经验神学的论证的方法和言语来讲这个教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希望我翻译的中文都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很精准的在用词在讲这个教义。 8.7 其实我们怎么理解，为什么先贤们会讲这个，主要是要帮助我们，主要是帮助我们理解圣经中的一些经文。比如说人子从天上来，天上来的不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说他是人子？可以说是他是人子，因为他是人的儿子，他也是神的儿子。 OK， 主要强调的是位格之中的合一。 OK， 8.1 到 8.7 我们之前都上过，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它同一个字，属性相通的话，我不太喜欢用图，但是我们试着。你们知道用图都会有问题 ，OK？ 但是 just bear with me，OK？、Okay? 这个是 divine nature 神性，这个是 human nature 人性 ，OK？ 哦、oh.。神人，然后这个是位格，这是 person， 这是他的 person。 这个图会有问题对不对？这样子看起来好像 person 嘛，那 OK， 你们知道我的意思。 OK， 属性相通你会怎么想？属性就是神性的属性和人性的属性互相交通，这样子的理解，有些人是这样子的理解，谁这样子的理解？就是神性和人性的属性是直接交通，其实是大部分是单方面的交通，某些神性的属性传递给人性，因此他的身体可以无所不在。谁会这么理解？路德宗关于圣餐，他们圣餐的他要说基督的身体是无所不在，他可以在今天在新福，也可以在美国，主要就是讲，如果你要说那个是他的身体，必然是关乎他的人性。人性又如何无所不在？他有一个概念叫做有一些那个有个希腊文，有点拉丁文，他有一些属性是直接传递给人性，因此人性可以无所不在，其中包括无所不在性，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属性相通，我认为你这样直接中文翻译的话就是直接相通，属性传递的话 communicatio， 其实 communicatio 原来的意思是传递，并不是互相通，所有的属性都归属在这个 person 里面，在位格里面，并不是直接的抽象的属性相通，而是具体的位格都联合在位格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communicatio idiomatum 中文翻译用属性传递会比较精准一点。 OK， 所以这一个位格基督，它同时有神的属性也有人的属性，都是在这，不是直接的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其实按照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会说 Torrenty 会讲说，如果你要这样子理解的话， It doesn't even make sense, it's illogical，就是那个完全什么意思，是神性的属性可以传递给人性， 你神性的属性，任何的属性，其实它只有一个属性，就是神性传递给人性，其实你就已经，约翰文会讲，你已经毁灭了那个人性。OK， 所以维持他们不会混淆、不会改变、不可分离、不可切割的原则。改革中的神学家会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他们的这个是 inconcreto communication， 具体的传递在那个person 里面，或者联合在那个 person 里面。OK， it's a work of art。OK， 8.7 是有一点，其实没有，它是一个不是很困难的概念，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挣扎，因为我们在用词要很精准的表达这个。那主要讲的就是说，当你讲譬如说耶稣上帝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你不是说上帝儿子神性死在，你是讲 this person， 他有人的属性，人就是其中一个属性，你可以说人是可以死的，因此他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有的是他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个我们怎么称呼他呢？就是他的用词，这个位格是以他的神性的属性来 denominate 来命名，因为你说上帝的儿子嘛，对，是用都是指这个 person， 不是指这个，不是指这个，都是指这个 person。 所以这个 person 你可以叫他上帝的儿子，你可以叫他人子，你可以叫他荣耀之主，你也可以称他为弥赛亚，你也可以称他为拿撒勒人，约瑟夫的儿子。 OK， 你可以称他的妈妈为上帝之母，因为他就是上帝，就是人，是这样子的。 OK， 有没有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复习，我们今天时间还蛮多的，所以有问题或请说。传递， 这是新传递。他的一个基础的论点就是建基于他是一定要强调他是在一个的 person 当中，这个才会准确的可以讲他是属性相同。 你要讲属性相同也可以，其实你就是传递，那个传递并不是说神性的属性直接传递给人性。而是因为位格的联合都是在那位格里面，那位格有神性的属性，也有人性的属性，是这样子的意思。对，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就是要避免一些，如果你直接想说哦，他们他的人性也有神性，神性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讲说神性也有人性，但是人性有神性的话，你会遇到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对，改革中神学来说，这是你根本就是不合逻辑的，而且你已经其实你好像要解决一些你想要强调他的人性无所不在，你要说这个就好像说有一些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你要强调他的人性不是受造的，其实你就已经毁灭他的人性，因为他定义上人性就是有所有在，人性就不是无所不在，然后人性就是受造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就是避免这种直接的传递，直接的 communicate， 而是 communicate 是确实的 in concreto 在 person 里面。刚提到的概念 in abstracto， 如果记得没错 ，in con 这些都是希腊文 in concreto。具体抽象的，具体的总是关乎 person 才是具体的。当我们讲神性、人性的那些都是抽象。抽象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严格来说，尤其是神性是比较复杂。我们就讲人性好了，人性没有一个具体的 existence 存在。廷芳的人性它不存在，除非它是。真的有廷芳这个人或者廷芳这个位格，你懂我的意思吗？并没有一个好像 flow 在上面，宇宙中有 高二丹的人心在哪里，然后有一天他只有真实的存在的时候，就是当我成为一个人，当我是一个人的时候。所以 in concreto 就是讲这个，都是讲位格的意思。但是并不表示说我们不能够讨论人性，但是知道那个人性，讨论人性或神性，在神学上的讨论都是 in abstracto 抽象的讨论，具体的讨论都是所有，你就想说所有能够有所行动的都是位格。有关系啊，灵魂和人性，我们的那个信仰告白不是说他取了一个人性，有理性的灵魂，有肉体，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理解之中，如果你要说 humanity， 你要说你是一个人的话，你不能说你只有一个身体，一定是一个，你可以说是有灵的身体或有身体的灵，一定是，或者你可以说一定是有灵魂和身体，这个就是人性，所以这个也讲到说。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之上，现在已经归天家的圣徒是不完全的？对，因为我们还在等，也就是说其实是要等到最后天，等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 In that sense， 在以那个意义来说，那个才是每个人才得以有一个完全。 OK， 现在都还是最后的救赎计划还没有到 那一天。对，所以灵魂一定是人性的一部分，按照我们的理解。OK， 这个跟基督论也有关系，因为有一些基督论会认为说，基督只取了一个身体，但是他的灵魂就是他的神性。但是我们会说，如果他真的成了人，他就必须要有一个人的身体、人的灵魂、人的意志、人的心智等等。中间有很多奥秘，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解释，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坚持这么说，按照圣经的启示也必须要坚持这么说。还有其他问题吗？ 请问怎么样讲位格？就是怎么样表达位格？ 我的建议吗？我的建议就是不要试着就用神学的，就说你譬如说位格，你就说这是位格。我想到这个，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因为小贝他买的那个 Abraco 不是 Abraco 那个清教徒神学那本书，我有翻了一下，我特别翻到基督论那里。基督论其中一个处理就是你要先解释我们讲位格、讲 person 到底是在讲什么。那本书的翻译讲位格是他把翻译成这个人，或就是他没有用神学的术语，他把他 person， 因为在英文中文的位格根本不会用到这个，可在英文里面位格 person 是时常用到的，这个人那个人 this person that person，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那个他就不用位格，因为他觉得说我这样子可以解释位格，这样子你比较容易懂，我不要用位格。但是事实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你需要 stick to the theological 那个神学上面的术语是有其原因的，因为虽然是同一个字，但是它表达的是全然不同的概念，像是一个新的 language。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解释，就是说其实你不是在解释，很多做神学的你不是在解释什么是位格，你只在学习新的一个 language， 然后新的概念，然后认知这中间有很多是 ineffable， 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因为上帝没有告诉我们或没有 给我们 language 去解释它。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那个认识基督那里面有试着解释，曾少凯教授，我的老师，他有试着要解释，用历史的脉络来解释，就是历史怎么理解位格这个事。他后来如果记得没错，他就说有其独立心智吧，还是什么，那个就是位格。比如说 有些神学家会说 有其宗教情操的那个就是人的位格等等等等。但是我应该回去，我你有那个 Moller 的那个 dictionary 吗？在 Logos 里面。好像 好像没有就表示你没有，你一定要有。现在我价钱好像是30几块美金，不便宜，可是你一定要有。它里面会有，我应该回去，我下次回去看他对那个 person 的很精准的用词是拉丁怎么用，然后我试着翻译。啊 ？Rich Miller 的，对。哦，你有，对，你回去，也许在你里面就有。你去查 person， 我忘记，person 应该它的拼音跟拉丁文一样。我下次试着把它翻译出来好了。大部分会说是有一个 rational consciousness， 有一个理性的认知，自我认知的，对，那个就是其 person。 但是你也注意到，如果你直接把这个套到 divine person 上面，会有一些问题，因为 divine person 有几个 consciousness， 有几个 will， 一个，但是你又可以说只认知它有自己的，他必须认知他自己是子，父认知他自己是父。So, 这个 gets really tricky. 所以神学家在这上面，我们之前有稍微提到，会 make 很多 distinction， 但是其实你到最后还是有很多奥秘，是我们的，就算我们用很精准的神学话语，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解释的，只能尽量的叙述。OK。 嗯，就是第37个故事，希伯来书 等一下。OK， 好。 就是基督借着永远的灵，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 是。 他这里就是在讲，这个灵是指圣灵。 对，我自己会认为那是圣灵，对，一定是圣灵。我会说他这边特别是讲他的人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人要献祭给神所悦纳的祭，一定是依靠圣灵，他不是就说哦，我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你必须要接纳我，连他都必须依靠圣灵，这就是关乎他有真实的人性，将自己献给上帝。对，但是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是的，按照人性，他能献祭一定是按照他人性这个事实，但是他将自己献给上帝，将永远的灵，那个灵又不外乎是他自己的灵。 所以他跟下一个注释彼得前书3章18节，按照肉体，这里是肉体来，这就是我们讲的肉体，然后按照灵性，这个灵性讲的是他的灵魂吧，是。 我自己会觉得我会说这个是比较关乎他的确死了，他真实的死了。OK， 他这个死就是他的肉体和灵魂都经历死亡，他的灵魂在十字架上遭受他父的抛弃，经历了，确实经历了我们本来应该经历的，我们本来应该死的。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这个是比较是。我会认为这也关乎那个哥林多前书15章的言语，就是复活的那个是什么？身体是身体 ，right？ 会有一个复活身体，但是他讲的是什么？那个身体是什么 ？Spiritual body 是一个属灵的身体 ，It's a different order of existence。就是说，今世和来世之间的差别，就是说。他的复活就预告来世已经到来了，那个来世主要是 It's a spiritual water experience， 是属灵的世界，但是仍然是有身体，但是是属灵的身体。现在我们活的今世，你可以这么说，是属肉体的身体，但是将来来世整个的次序，整个更新的新天新地，那个 It's a spiritual world， 但是仍然是不是说没有物质，没有这些东西，但是是圣经用的话语就是说，按照是属于灵性，我个人会比较觉得是这样子来读它。 或者说你要说是圣灵叫他复活也可以，彼得前书三章那边讲。但是你必须要避免的，有些人会这样直接解释彼得前书三章，按照肉体说他被治死了，他就直接讲说那个 shark 只讲他的肉体，只有他的肉体死，他的灵魂没有死。那这会遇到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说是圣灵叫他复活，还是他复活就已经关乎他是进入另外一个属灵的 existence， 属灵的他有一个属灵的身体，这个我觉得都可以。但是唯一不可以的就是你直接按照字面，是他的身体死，他的灵魂没有死，他的灵魂没有受苦，就表示说在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他的身体为我们承担那罪的代价，他的灵魂没有。那这就关乎我们，这就表示只有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的灵魂没有得赎，你不能够这样子理解。这样有，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所以灵魂死了又活了， 我们在讲灵魂死，不是说灵魂就没有意志 ，right？ 人的死亡，或者说人怎么样经历死亡，就拿我们先不要讲基督好了。当我们说人死，按照我们的信仰，人死是什么意思？灵魂身体分开，这样子，对。 因为我原本理解是人死了，就是他的肉体死了，他的灵魂就到那里去了。 对。 但是你不是说这样的说法是不能说他的，不能说耶稣基督的灵魂没有死，他一样有死，然后才复活，是这样 子。经历死亡吧，应该是这么说。 经历死亡。 就跟我们一样。如果你没有得赎的话，你也是经历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你要说灵魂死也可以，但是那个死是什么？就是说你的概念在想死，好像就是他睡着了，或者不再存在了，或者说他再也没有意识了。但是我们也可以说灵魂死，但是灵魂死是什么意思？你不是与主同在，就是与主分离，那个就是灵魂死的意思，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按照我们信仰，你可以说了，灵魂死，人死了，人死了，灵魂也死了，但是那个死从来就不是说它不再存在，或者就没有意识，就是一片黑暗，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的身体会在复活之前，它是在坟墓里面，或者身体与灵魂都是分开来的，但是，譬如说圣经会说人是永死。永远的死或者永生，这并表示说那个永死的灵魂现在不再存在，或者他就死掉。那个死的意思就是他仍然有 consciousness， 他意识到他现在是在地狱里面。 OK， 你懂我的意思、yeah. OK， 我们还有8:08没有处理，前面的这个复习的大家还有问题吗？OK， 8:08 主要是关乎我看一下，我用看一下中文。所有蒙基督救赎的人，基督必然很确定而且有效的将救恩施予传递给他们，为他们代求，借着神的道将救恩的奥秘启示给他们，并借着圣灵有效的劝化他们信靠顺服，又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来管理他们的心，并且按他奇妙难测之安排，用他全能全智来胜过他们的仇敌。也就是说，凡基督所救赎的选民，凡父赐给他的人，都必得救。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呢？这就关乎我们怎么看基督的救赎，我们怎么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那个救恩？他是否，基本上的问题就是他是否成就了那个救恩？当他说成了，救恩就摆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可以，只要都可能可以得到那个救恩。 也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成的是成就那个 possibility of salvation 救恩的可能，还是按照信仰告白我们任性的，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不是可能而是确切的，我们的理解是确切的，对不对？没有什么不可能，他所成就的父定要赐给他的人就必得救。什么时候得救呢？就是按照圣灵随着己意，按照时间时候成熟了，他叫伯瑞能信，他叫乔治能信，他叫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是外表看不出来这个人得救 OK 等等 OK 他所获取的在时空之中，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在时空之中再 apply 下来 OK 这个概念。所以你需要面对的问题，这就为什么 TULIP 我们那个五大要点其实我是 很感冒， Dr. Neely 也非常感冒。 TULIP 好像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加尔文对救恩的五大要点，这个东西其实是19世纪才发明的英文的字，这郁金香嘛，郁金香好像又跟荷兰改革中有关系。 Richard Moller 讲说啊，你们真的要吗？荷兰文郁金香是 taupe。 So anyway， TULIP 就是其中有一个中间这个叫做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的救恩，但是那个是一个非常不有限的救赎，有限的 atonement， limited atonement， 那个是一个非常不精准的概念。你可以看到在这边他们的用词不是 atonement， 是 satisfaction， 满足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满足上帝对公义的要求。所以你有两个问题，他满足的他的 satisfaction， 他和他的满足的他，或者你要用另外一个概念，他的 imputation， 他所获取的这个救恩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我们是蒙拣选的，所以当我生下来的时候我就得救了吗？没有，我还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是要等到实际上当圣灵在我心中工作，给我一个新的生命，重生等等等等。所以他有 application， 他获取的救恩的功劳获取满足，他什么时候在时空之中再 apply 到你我的身上OK， 这个概念。那你的问题就是这个 satisfaction 它的范围有多大？当你说 limited atonement 的时候，是不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譬如说他可以，这是全部的人都可以拯救，但是十字架上他只做了这么多，他的价值，他的 value 只有这么多，因为选民只有这么多。如果你是加文主义，你是这么说吗？好像不是这么说。好，那你要说如果他死在十字架上，大部分的人会说是无限的价值，他的 value 是 satisfaction 的价值是无限的，因为为什么他的 person 的价值是无限的，但是这无限的价值是不是叫每个人都得救，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得救？亚米念的人也不会这么说 OK， 所以这 satisfaction 怎么样 apply 到每个人的身上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按照上帝他的旨意把这个 satisfaction apply 到某一些人，一群本来都应该灭亡都不配得恩典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只因为他爱我们就 apply 到选民的身上。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 satisfaction 是 sufficient 完全足够的，因为他可以拯救1100万个世界都没有问题，但是他的 application 是 effective 或者是指它的这个有效的只应用在某些人身上 OK。 如果你仔细想这的话，这对你自己的救恩，你有的时候会经历很多的软弱，你会犯罪，你不知道你自己得不得救，但是上帝拣选，不只是拣选，上帝拣选你就必拯救你，拯救到底，其中包括他的代求，不只是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如今升天，他在父的右手边为你代求，长久活着为你代求，好拯救你，拯救到底，这个概念应该给你带来极大的安慰 OK， 亚米念他们会说，是的，这个是无限的，价值是无限的，所以可以拯救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 possibility。 我们现在是在讨论神学上面都有得救的 possibility。 那你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得救？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得救？如果你要说他的这个 satisfied 满足神的公义是足够得救，也就是说他已经赎回每一个人所有的罪，都已经不只是他的价值可以赎回，而是有效的都已经赎回了。现在就是还有一个 key 的因素，看你要不要。 OK， 那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问题？那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得救？亚米念会怎么说？一般的我们因为没有信。约翰欧文会怎么说？ OK， 如果没有信，不信是不是罪？那这个 satisfaction 它所有有效，它有没有有效的赎回不信这个罪，而且是人最大的罪？所以这个是简单来说，这是约翰欧文给亚米念的一个 conundrum， 他在那个 Death of Death 死亡之死亡的那本书里面的论述，就是如果你要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这个满足上帝的公义是已经有效的可以赎回每一个人的罪，你就是我们也说他是他的价值是可以赎回，可是并不是有效的施展在每一个人身上，他是说其实已经有效的施展在每一个人身上，只是看你现在最后你要不要去拿，就是Do you want to believe? 那个信心还是你自己的，你要不要做出那个选择？然后约翰文就说，那如果人不信的话，难道那不是罪吗？如果你要说那个是罪，难道没有包括在这里吗？ Anyway， 8.8 最主要讲的就是说，可能你要用你要熟悉的，你要说有限的救赎吗？可以这么说，或者其实更精准一点，就是他在这边讲的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他所指定要得救的人也必定在时空之中经过圣灵的工作，叫他们能够信，叫他们能够成圣，叫他们能够效法他的样式，最终得荣耀。 OK， 也就是说拯救的范围和预定的范围和上帝旨意的范围是完全一样的，中间没有什么会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会改变这个范围。 OK， 8.8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昨天的那个主教好像讲到就是基督的代求， 是 基督的代求，但是昨天因为我是听转述，就是代求跟我们得救有关吗？ 有，约翰欧文会说如果基督不代求没有人可以得救。 那他的引用的他的论述是什么？ 希伯来书7:25，因为他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就能拯救我们，拯救到底。罗马书8:34，有谁能够定你们的罪呢？没有人可以定你们罪，因为你们没有罪，或者你们的罪得赦免。 No， 保罗怎么说？是基督死了，基督复活了，基督升天坐在父的右手边，又为我们代求。这个就是关乎他的获取，然后要经过他的代求，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这样子，他不求我们就不得着，他的代求就实际把他所获取的功劳施展在你我的身上。对，这我们昨天也提到为什么代求这个教义，如果你仔细想应该给你带来极大的鼓励和安慰，只是因为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没有多讲这个，我们通常会讲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但是不会讲说他复活升，会讲他复活，但是他升天和他登基，他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是关乎我们的救恩，也是应该让我们发出赞叹的。 OK， 好，怡馨。反对，你要说反对吗？就是说我们宁愿不要用这个会混淆的概念，就是说 有限的救赎，你不知道，其实你不知道，其实你不是很精确的在表达，我觉得圣经中的概念。OK， 有限救赎到底是什么？你是讲说它十字架上的功效有限吗？还是说什么？对，特别啦，就是你开始读这些历史改革中神学的时候，你会对这个字很感冒。上次去年 Dr. Neely 来说特别有讲这个，然后有一个前辈就在那边跟他讲说，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就用这个啊，大家都用这个。然后 Dr. Neely 有点就不耐烦，然后就 OK 好了，你要用也可以用。就是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神学会越来越精准，避免之后会引出来的问题。因为你要说有限的救赎，亚米念相不相信有限的救赎 ？Yes， 但是怎么限制那个有限？人的决定。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其实你好像要针对亚米念讲这个，连多特，因为这 Tulip 好像是在归纳多特的那个五大反亚米念的论点，但是多特都不是用有限的救赎或 atonement 这个字眼，是用 satisfaction 满足。OK， 好，我们下次就是第九章了。Good， 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思想我们主他道成肉身的奥秘，他成为我们神人之间唯一中保的奥秘。这个奥秘，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讨论，也就是真的印证你的圣徒之中，他们心中有渴望越加认识你儿子我们的主神人之间中保奥秘的心。就求你不断的，不只是今天，不断的满足我们的心，满足我们的渴望，让我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有长进，也求你祝福今天的敬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